经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首先提醒广大听众朋友，北京市气象台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预计6号本市大部分地区会有5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可以达到7、8级，山区阵风可以达到8级左右，提醒大家要注意防范。下面我们来关注具体的天气。今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部有阵雨，偏北风5级左右，阵风7、8级，最高气温27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 15%。 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3、4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 50%。 总的来看，今天北风较大，对于交通的出行有一定影响，提醒大家要注意防风防火。在这里代表预报编辑英姿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为您来关注一下目前北京路面上的情况。 路况信息。 北京时间的16:31，为您来刷新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目前机场高速的进京方向，温榆桥到北高桥车多，行驶缓慢；出京方向五元桥到北高桥车辆行驶缓慢。再来关注一下中心城区的联络线：什刹海周边前海西街南向北方向、鼓楼西大街的西向东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景山周边的北河沿大街北向南方向、五四大街东向西方向、西单周边的西四南大街、府右街北向南方向、西皇城根北大街、西四北大街南向北方向，还有西安门大街的西向东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王府井周边的灯市口大街东西双方向、东四南大街北向南方向、台机场大街、朝阳门南小街南向北方向、朝阳门北小街南北双方向，目前都是车多，行驶缓慢。也提醒司机朋友在外行车保持安全的车速和车距。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健康加油站，也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和收看今天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节目的主持人曹宇。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医院管理局联合制作播出。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怎么说话才不累。因为啊，马上就要到教师节了，很多的老师朋友上完一天课之后回家啊，都表示自己不太愿意说话了。为什么呢？说嗓子疼，嗓子干。那在我们的教师节到来之际，我们今天的节目就会和大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咽喉，怎么样保护我们的嗓子，让我们的说话不再那么累了。下周一就是教师节了，我们经常形容老师对我们谆谆教诲，每天长时间的讲课谈话，让很多老师嗓子疲惫不堪，声音嘶哑，喉咙疼痛，甚至声带小结困扰着很多老师。今天的健康加油站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副主任医师谢红，和您说一说怎样说话才不累。 记得过去总觉得老师们说的太多，发现一百遍已成为我的日常生活，功课不是没做，爸妈出外工作，我只是偷偷把我时间玩了一下电动。老师们念念念，就像唐僧念紧箍咒，念得老师头上紧箍圈又开始作痛。我们压力太多，老师责任不懂，教了教场，我更无法说出我的苦衷。 这样的一首歌曲有没有让你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光呢？也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健康加油站。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为大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谢红谢主任来到直播间，跟大家伙儿一起来说一说怎么说话才不累。首先呢，要欢迎谢主任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有请谢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打个招呼。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在这呢，我首先要对各位老师祝贺一下，祝他们教师节快乐。马上就教师节了， 对，下周一就是教师节了。我们都说啊，老师是一个特别特别辛苦的职业，不光操心，而且很多的老师啊得跟学生不停的去交流，上课的时候得讲课，下了课呢还得跟学生谈话，看看最近的表现怎么样啊，是不是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心理问题需要辅导啊。所以说老师可能他每天都得不停的说话，有很多的老师就说下了班回家就不愿意跟家人说话了，就是因为太累了。甚至有老师说上完一天课之后啊，这不是不愿意说话，是根本嗓子发不出声音来了，光能张嘴发出这气声，这样他把这个声音坐实了，放大声说做不到啊，基本上都是这样说话了。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跟老师说一声辛苦了，我们也通过今天的节目跟老师朋友说一说，当我们说话的时间比较久比较长的时候，出现了嗓子的不舒服，我们这个时候到底应该怎么办。那节目一开始的时候也想问问谢主任，在临床的工作当中，你有没有接触过这种教师作为职业的这样的患者，他们一般都去看什么样的问题啊？ 教师作为职业的话，到我们耳鼻喉科来看，常见的就是嗓子不舒服，也就是咽部喉部不舒服，像我们那个专业一点的话，然后呢他咽喉疼痛异物感，还有是反正就是异物感，说嗓子刺痒啊，要清嗓子，那个严重的时候呢会出现那个声音嘶哑，说不出话来。我们做检查吧，就是一般就是急慢性的咽喉炎、急性咽炎、慢性咽炎、急性喉炎、慢性喉炎，还有呢就是严重的时候可以出现那种声带小结、声带息肉。急性喉炎就是在我的门诊中间那个教师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 比较高的， 对。但那个尤其在那个就是学期那个上学就是学期中间吧，放假的时候倒不真不多， 但是放假的时候老师也休息， 老师也休息。但是这个时候呢，一般就是放假的时候，可能老师会来那个，他那个长声带息肉了，他这个时候可能会来做手术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选择在自己休息的时间段，赶快。 对，因为我有个最好的朋友，他就跟我说，他说他一开学，他是小学老师吧，他说一开学以后啊，他就没有时间了。他说想到在学期里面想到要是有什么事，他都会安排到，假期做，赶紧去做。对， 要把一个最好的状态留给这些学生们。 对， 所以说老师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个职业哈。很多的时候出现了我们说嗓子的不舒服，这个时候呢，他们得带病坚持工作。出现了嗓子的这种干痒疼，很多的老师就是说这是一个职业病，说没办法，我们就只能忍着，强忍着，休息休息自己就好了。甚至呢，有一些教师朋友身边会常备这种润喉糖、润喉片，实在难受的不行的时候就吃两个润喉糖缓解一下嗓子的不舒服。那这些方法到底可不可行？如果真的我们的教师朋友或者说其他经常说话的，比如说像我们的售票员、售货员这些朋友经常靠说话为职业，出现了嗓子的不舒服，我们能不能自己硬扛着？如果扛下去的话，是不是会引起比如说其他更严重的问题呢？在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会继续让谢主任跟大伙儿说一说。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0822 和 010-6515-0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儿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我们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在腾讯视频、网易新闻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一下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和交流。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依然是和大伙准备了有奖互动的问答。今天啊，咱们这个答案没有对错，我们今天的互动题目是这样的，就是让大家说一说，如果我们出现了嗓子的这种疲劳的状态，你有没有什么缓解嗓子疲劳的好方法能推荐给我们。等会儿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也会把大家推荐的这些方法告诉给谢主任，让谢主任帮我们把关，看看这些方法可不可行，到底对不对。然后呢，我们会在上下半段各选出一位听众朋友送出 富含益生元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如果你想要了解我们的互动奖品的话，也可以随时登录一下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发送菊粉两个字就可以查看我们这个奖品到底是什么样的。菊是菊花的菊，粉是粉末的粉。那下面还是让我们照例先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大家也可以趁着资讯的时间把您的互动问题以及我们说缓解嗓子疲劳的小方法小窍门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来。我们来刷新一下今天最新的健康资讯。最近这几天，甲醛防治白血病的事件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长期接触甲醛制品就一定会得白血病吗？其实啊，接触甲醛确实会诱发白血病的可能性，但是这些患者可能性都很高的是长时间接触高浓度甲醛的人，例如在制鞋厂、石油厂、化工厂和建筑工地等地方工作的人士。目前看来，医学上还没有研究证实甲醛会直接导致白血病。如果平时接触的甲醛残留比较少，室内含量低于每立方米 0.1 毫克，我们就不必过于恐慌。但是如果长期处于甲醛超标的环境当中，甲醛会慢慢地渗透进我们的身体，危害人体的各大系统，严重的可能会诱发肝中毒、白血病和癌症等等。现在肩颈疼痛的患者越来越多，而且出现了年轻化的趋势，这和现代人的生活和工作习惯有关。如果一个人经常长时间保持一个姿势，而平时又缺乏锻炼，很容易出现肩颈疼的毛病。怎么样才能够远离肩颈疼痛呢？其实啊，很简单，只要您保持以下几个好习惯就能够远离它。第一，就是要选择合适的生活用品，每天我们都会用到的桌子、椅子、枕头等等，最好呢是选择舒适的，还有适合自己的尺寸。第二，就是要保持正确的姿势，站立的时候我们的背部要挺直，收缩腹部和臀部，抬头挺胸，走路的时候不要弯腰驼背。第三，就是久坐的朋友需要一小时休息一会儿。第四呢，就是空余的时候我们可以抬头看看天，在等公交车或者是排队的时候，我们可以将头部缓缓地抬起仰望天空，保持15秒左右。第五点，就是每天利用空余的时间来进行有效的运动。缺乏运动会导致我们全身的肌肉衰退，这也是导致肩颈疼痛的原因。可以每天利用30分钟做一做运动，散步或者是慢跑都是很好的选择。英国英格兰公共卫生局一项涉及190万人的在线调查显示，年满30周岁的调查人群当中，有 78% 的人心脏年龄大于实际年龄，出现了早衰的状态，进而增加了心脏病和中风的风险。调查结果显示，年满30周岁的调查对象当中，有 78% 的人心脏年龄大于实际年龄，而有 34% 的人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要大5岁，14% 的人心脏年龄比实际年龄要大10岁。研究人员认为，心脏早衰主要原因在于饮食不健康和缺乏锻炼，不过这类风险大多可以通过增加运动量、健康饮食和减少酒精的摄入量来降低。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大伙儿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伙儿邀请到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谢红谢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到底怎么说话才不累。因为很多的教师朋友都跟我们反映说，上了一天课嗓子特别的辛苦，特别的累哈。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谢主任也告诉我们，很多的教师朋友去耳鼻喉科看病， 对， 就是出现了嗓子的这种不舒服， 嗓子不舒服的感觉，那个一般那个在人群里边，教师人群里边可以占到20%到40%，它是高于那种公务人员的。 哦，高于我们普通的人。 不，也高于普通的人，对。 嗯，20%到40%的教师朋友可能都会有 那种咽喉部的问题。对、 嗯。您刚才说了很多这种疾病是教师朋友比较常见的。咽炎、喉炎有急性的，有慢性的，然后还有声带小结，这是比较常见的。 比较常见的、 嗯、 对。 那也跟我们来说一说吧，一般我们都好像说咽喉是一个部分，但是您刚才说这个疾病又有咽炎又有喉炎， 咱们是不是先从我们嗓子的这个构造来跟大伙来解释一下？ 咽炎的话，就是平常说的咽炎啊，在我们耳鼻喉科上面呢是分为三个部分，但我们平常那个老百姓理解的就是我们张着嘴发啊的时候能够看到的那一个部分，叫做口咽部。在口咽部再往下呢，就是我们的喉咽部，喉咽部和喉是相连的。 那也就是说 那个 咽部相对靠上一点， 咽部相对靠 下 靠下一点，那么再往下的话，我们喉部再往下的话就是到气管了。所以这个他们平常我们说的嗓子不舒服或者嗓子疼，就是因为那个咽喉离得比较近啊，其实是指的咽喉部的疼痛不舒服这种感觉。 嗓子的不舒服既有可能是咽部的问题， 也有可能 是喉 部的 问 题。对，但是那个咽部和喉部它们表现不一样，因为我们喉部声带是发音的器官，所以一旦它那个出现问题的时候，会影响到我们的嗓音的那个质量啊，这些那个频率啊，这些都会受影响。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哎呀，你是不是得喉炎了？就是说话声音嘶哑了，或者有气息声了，或者说那个不够清亮了。而咽炎的话呢，就是一般那病人一过来就会跟我们说，大夫，我那个得咽炎了。我说你哪不舒服？你怎么知道你得咽炎？ 什么样的临床表现？ 对啊，他说我嗓子疼啊。我说是，他说我嗓子还不舒服，或者说老觉得有东西清也清不干净啊。嗓子痒啊，那个等等这些，反正各种各样的，这嗓子不舒服，觉得有东西在那上面附着。这确实，这有时候就是一个那种咽炎，那种慢性咽炎的表现。 也就是说咽部不舒服在临床上的表现更多的可能是有异物感，有疼痛的感觉。 对， 如果我们喉部出现了问题，这个时候我们的音质就会发生变化。 对，那个喉部如果它闭合不好，闭合不严的时候，还有是长声带息肉、声带小结的时候，这个时候是会出现音质的变化。 就是原来嗓子还挺清亮的，现在嗓子开始又干又哑了。 又干又那个，主要是有那个发音哑了，然后那个说话时间长了以后觉得喉部很疼痛，而不是说咽部很疼痛，咽部的疼痛在上面一些，他会觉得我就 疼得特别深， 他会指的那个颈椎那个脖子这个地方，指的那甲状软骨这个地方告诉我听，我这个地方疼这就会疼痛比较深一些。 好，那我们的这个声带的部位，也就是我们发声的这个器官，其实是长在我们喉部稍微靠下一点的一个 位置。靠下一点，对。 好，那我们也从结构上帮大伙来这个解释了一下。我们经常说嗓子疼，嗓子疼，其实在医学上这个嗓子就包括了咽部 和喉部这两个部分。 我们经常说这个像教师朋友他经常是大嗓门，而且说话的时间比较久，这样的话是不是会对我们的嗓子造成这种伤害？大嗓门长时间都会对我们的嗓子有影响吗？ 这个如果他没有经过专门的训练的话，肯定是，或者说他在那个这方面啊，就说那个没有那种怎么说呢，就天赋吧。可能会，那就可能会对那个嗓音造成损伤。因为我们说话的话，就是起声，包括四种起声，有一种气息性起声、软起声、硬起声和那种压迫起声。平常像我现在跟您说话的这个声音，还有是。唱歌的那个很轻柔的唱歌的时候，是一种软起声，就是我们发音的话，我得先介绍一下我们在什么情况下才能发音啊。在我们呼吸那个的话呢，就是包括吸气和呼气这个过程，发音呢它需要四个那个结构，一个是那个动力那个器官，一个是发音的器官，一个是那个共鸣的器官，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构语的那个就是构语啊那种器官。动力器官呢就是我们的就是那种呼吸系统，就是包括气管啊、肺啊、胸廓啊、膈肌啊这些等等，它通过呼吸在呼气的时候把气流送出来，这时候冲击我们的声带，使我们的声带震动。我们声带就是那种发音的器官，形成一个基因，就是最基本的那个声音。在声带得到震动以后形成声音，声音那个再经过我们的共鸣器官，共鸣器官的话呢有包括从我们的胸腔是那种也是一个共鸣的器官，鼻腔鼻窦也是一个共鸣的器官，但是对我们平常人来说啊，最常见的那个共鸣的器官就是从嘴唇到喉部这一个像喇叭一样的那个部位。它因为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嘴唇、舌、齿 还有是那个颊部、软腭这些等等，来改变它的那个来改变它的那个体积吧，还能改变它的那个松紧度。 嗯， 这时候那个造成那个可以构成不同的那个造成不同的音色。至于我们的那个构音器官的话，唇、齿、那舌、颊这些地方，我们可以发出不同的声音，就是元音呢、辅音呢。 嗯， 有这些元音和辅音构在一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把它那个说成一个个的字词。在这些字词联系起来就变成复杂的语音了。 嗯， 当然了，这些的话都必须有那个一个健全的大脑和那个完美的神经通道。 嗯， 在像我们平常的时候那种脑血管意外或者那个神经损伤的，他病人可能构语不清，构词吐字不清，还有是那个声音嘶哑，或者声音那个震颤这些。 好，这是整个给我们讲一下，我们发出声音可能要各个器官相配合，这是相对来说比较专业的。我觉得对于大多数朋友可能都会有一个困惑，我们不管它的结构是怎么样，我们不管它们怎么配合，我们就想知道为什么我们说话声音大一点，说话时间久一点，嗓子就特别的干。 这就是我给大家介绍了一下这种发音的问题了以后，就是我要说到发音的那种发声的方式。 嗯， 就是那什么叫起声呢，就是说我们从那个声带那个闭合到发出声音这个过程叫起声。 嗯， 起声的话我们在吸气的时候是不发音的，因为吸气的时候我们声带是张开的。 啊， 这个时候声带不振动，是那个只有在呼气的时候是那个发音的。 啊， 呼气的时候声带徐徐的闭合。 啊， 徐徐的闭合，然后声门下的那个气流冲击我们的声带，造成我们声带震动，这个时候就那个说 才能发出声音。 发出声音，发出声音了以后，这是一种我们平常说的那种软起音。 嗯， 也就是现在我跟你交流的方式，可能也许说你平常在家里哼哼歌的时候， 嗯， 这种声音。还有一个呢，就是像您说的长时间的那个说话，或者说大声音的说话，这是硬，对，大声是硬起声。 嗯， 就是我们的声带强那个。急剧的那个强烈的那个声门，就是肌肉急剧的收缩，声带的话强烈的那个碰撞在一块，然后声门下的那个气流强烈的冲击我们的那个声带。 嗯， 这时候造成声带的那个运动的幅度很大的时候， 嗯， 如果你长时间的这种说话的声音，这样气流对我们的声带造成冲击，然后我们的肌肉也不停的强烈的收缩。 嗯， 时间长了以后声音那个会劳损，就是声带肌肉会劳损。 哦， 是那个冲击我们的声带的时候，我们声带不停的那个就是那个震动的时候摩擦。 嗯， 所以这样时间长了以后可以造成那个在我们最摩擦最剧烈的地方导致那个声黏膜水肿，那个还有是那个或者说那个硬结，就是声带小结。 啊，就像我们手上经常 磨 着， 那个， 磨 茧 子 茧子一样，对，这是一样的道理。刚开始可能我们手上起水泡，然后就不起水泡，就是茧 子，啊，茧 子 了。 对 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如果我们是长时间又是这种大音量的说话，其实对于我们的整个器官来说它是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的。 疲劳状态，对。 这样的疲劳状态如果持续下去的话，可能就会对我们整个这个嗓子，也就是我们的咽喉部造成不可逆转的这种伤害了。 就等那个是等到它发生那个器质性的变化的时候，你再来想修正，就是回复到以前，可能会或多或少多有点那个 有点困难了， 困难了。对， 嗯，好啊，我们也来看看哈，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已经发来了微信的互动，想跟您这个聊一聊。百草园这个朋友是一个老师，他说呢自己曾经是一名中学教师，现在啊已经年近80了。去年冬天因为感冒咽喉炎犯了，去做了雾化治疗，说咽喉炎有所好转，但是现在呢声音还是嘶哑的状态，说主要因为这个声带运动关闭现在还可以，医生跟他说啊他是出现了声带的萎缩，就想问问专家，这个声带啊，这个声音的嘶哑变粗现在还能治好吗？其实我觉得这有两个问题。第一呢，就是他说了这个声带出现了萎缩，声带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咽喉部位，它也会和我们其他的器官一样发生这种我们说老化萎缩吗？ 声带那个随着年龄的变化，它是我们人体的一个器官啊，也一样的随着年龄的变化会出现老化。 哦， 老化的话它表现为那个首先肌肉的那个松弛， 嗯， 那个肌张力的那个没那么强硬了。还有一个呢是声带黏膜表面，我们有一层黏膜层， 嗯， 它会萎缩。所以这个他这位老年人的话啊，他 80岁了， 80多岁了，他可能声带肌肉的那个疲劳，他不能在那个 不能把声带拉紧，然后声带那个内收的时候可能有缝隙，这样是这个。还有一个呢是声带那个表面的黏膜萎缩了、 哦、 所以声带黏膜萎缩了以后它形成那种黏膜波会有改变，所以出现那种声音的嘶哑。 嗯，那第二个问题他就想问问，这样的情况还能好转吗？还有方法？ 这个的话呢他如果以前对自己的嗓音要求很高啊、 嗯、 他可以先不着急，慢慢慢慢逐渐逐渐的锻炼自己，比如说那个可以那个慢慢慢慢加强自己的声音的那个训练，首先从那个呼吸方面开始。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实在他很在意自己的嗓音啊，可以去那个做那种手术，因为这个的话我在国外见到过、 嗯、 他们那个国外好像对自己有些人对自己的那个生活质量要求很高啊、 嗯、 他可以做那个打一些那个从声门旁注射脂肪啊，但是他80多岁了，面临的手术风险很 高，还是 很大的。对， 嗯，其实他也说了是去年冬天因为感冒然后咽喉炎犯了，然后出现 他可能剧烈的咳嗽，因为咳嗽是那个硬起声的，就我前面介绍过的、 哦、 就那个强烈的那个声音那个声门下的气压冲击我们的声带，这会对他的声带会造成一些损伤、 嗯、这是不是也是侧面解释了一下为什么我们说经常我们跟朋友聊天可能聊一两个小时也不觉得嗓子特别的累，这个时候是发声方式比较轻柔的一个状态， 比较轻柔，就是对 这个时候对我们的这个咽喉部和我们的声带刺激比较小，但是当我们吵架的时候或者大声嚷嚷的时候 就几分钟就觉得 累了， 就很累了。对，这也是一样的、嗯、 啊，这就是因为这种我们说硬起声的方式 对 于我们咽喉部的刺激会更大一些， 对我们咽喉部的那个肌肉的运动这些那个张力肯定要求更高一些。 嗯， 嗯，所以说百草园这个朋友，如果您真的对于这个自己的声音有特别高的要求的话，我们还是建议您就专业的门诊看看医生适不适合，比如说我们通过手术的方式或者是其他的这种训练的方式， 训练的方式 来进行恢复哈。还有李梅想问问说，甲状腺结 节和长期的用嗓过度有关系吗？想问问您，这都是在我们咽喉部位哈，但是 甲状腺结 节有关系吗？ 甲状腺结 节和那个经常用嗓可能关系不大 啊、这是一个我们说这种代谢性的问题。 甲状腺结 节是在甲状腺这个和喉部的话，他们之间隔的那个甲状软骨啊、气管这些那个软骨呢。嗯 嗯，好。还有很多的听众朋友发来了问题哈，心想事成，想问问说自己今年50岁了，女性，20多年前呢突然声音出现了嘶哑，看了很多的医生，也吃了很多的响声丸和胖大海，后来啊发现这状况一点一点出现了好转，但是这些年来呢说话多了或者是跟别人吵架声音一大呀，这喉咙就出现嘶哑的情况，过个几天会好一点。他就想问问声音一直是这样的状态到底要不要紧啊，说这几年也没看什么医生，出现这些情况呢就买点含片吃吃，想问问医生如果真是这样的状况应该做哪些检查。可能很多朋友都有同样的这个感触，就是声音稍微大点吵架的时候这嗓子出现了这个嘶哑，休息几天呢自然就好了，这时候到底行不行，咱们节目下半段跟大伙儿来说一说，因为上半段时间马上就要到了，大家伙儿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也可以继续和我们互动。 高等学校招生制度改革之后，一个人才辈出、群星灿烂的新时代必将很快到来。 40年前，伟人的抉择改变了我们的命运。 这是高考给我们带来了这个历史性的转变。 40年后，我们的抉择照亮民族的未来。 胡杨是 人家国情，改革开放40年，融媒体报道，三代人的求学梦。 你知道吗？董酒1258是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的。董酒1258遵循1258道国家秘密的生产工艺。 董酒1258严守130余味本草的保密配方。 董酒1258遵循5年酿造时间。 国家秘密技术酿造。窖藏特酿董酒1258，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 窖藏特酿，董酒1258。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与你相约书香北京系列评选活动，寻找你身边的优秀阅读示范社区、书香家庭、金牌阅读推广人、最北京实体书店，释放。

案的，也可以随时和我们的嘉宾进行交流和互动。今天为大家伙邀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世纪坛医院耳鼻咽喉头颈外科的副主任医师谢红谢主任做客直播间，跟大伙好好的说一说怎么说话才不累呢。在节目的上半段，谢主任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在日常的说话过程当中有这种硬起声， 有软起声，对， 硬起声对于我们的这个咽喉部的刺激、疲劳程度， 对声带，对我们的声带的那个冲击是很大的， 都是比较大的。这样的话，硬起声也就是大声说话、长时间的说话，可能会让我们的嗓子处于一个疲劳的状态，更容易出现这种咽喉部的不舒服。那在下半段呢，我们也会继续让谢主任跟大伙儿说一说，比如说像教师这样的一个职业，可能这个职业就要求他可能说话的声音要比较大，让所有的学生都听到，同时呢说话的时间也比较久，一节课现在至少得40分钟到45分钟。那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来保护自己的嗓子，或者说如果出现了咽喉部的不舒服，我们有没有一些缓解的方法，在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继续让谢主任跟大伙说一说。大家伙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关于咽喉部的不舒服、关于嗓子的问题，都可以随时和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把您的问题发送过来。直播间的两部热线 010-6515-822 和 010-6515-833 也已经为您开通了。大家伙还可以通过听听 FM 的手机客户端同步收听和加入到节目的直播互动当中。今天呢也为您开通了视频直播，您可以通过腾讯视频、网易新闻和今日头条的手机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发送弹幕，随时和专家进行交流和互动。也不要忘了参与到今天的有奖互动问答。今天啊，我们跟大伙儿的互动问题啊，没有一个准确的答案。互动问题是这样的，关于嗓子疲劳的缓解小方法，您有哪些推荐？您自己试过的也好，听过的也好，都可以跟我们来互动一下。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会让谢主任帮我们判断一下大家伙说的这些方法到底有没有用。如果真的有用的话，我们也希望很多的老师朋友或者很多的售货员啊、售票员朋友，我们经常说话的，咱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都用用这些方法，让我们的嗓子得到一个充分的休息，保持一个我们说清亮的嗓音，让说话别再那么累了。那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准备的互动奖品是价值200块钱的富含益生菌和膳食纤维的菊粉一盒。我们的节目呢会选出两位幸运的听众朋友送出我们的菊粉，大家伙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我爱问医生，回复菊粉两个字来查看一下我们的奖品到底是什么样的。菊是菊花的菊，粉是粉末的粉。上半段最后一个问题咱们没回答完，下半段咱们接着和大伙来说一说。谢主任，就是心想事成这个朋友说自己是女性，今年50岁了，20多年前呢突然出现了这种声音的嘶哑，看了很多医生，也吃了很多的响声丸和胖大海，后来出现了一点的好转，但是最近这些年啊，声音一大，跟别人一吵架，这喉咙又出现了这种嘶哑的情况，休息休息就好了，但是呢再一吵架，这声音又出现了嘶哑。 它其实是属于一种那个肌肉的疲劳。那为什么前面我已经跟大家那个介绍过了，他是吵架也好或者大声说话也好，说明他当时的那个发声的方式是一个硬起声的发声方式，这时候我们肌肉很容易劳累，他劳累了以后，当肌肉劳累了以后，他就在收缩的时候就乏力，所以这时候说话就声音就会哑了。而这个朋友在以前出现过突然之间说不出话来，我觉得根据我的经验来看，他可能当时是得急性喉炎或者是喉气管炎，那些咳嗽啊或者那个当时的时候，对于急性喉炎，像我的话啊，我是要求病人严禁，就是那个严格的禁声，就是不许说话， 不说话，不发声， 不发声，因为这个时候就相当于我们这种那个急性那个关节炎一样，你如果这个时候还不停的让他去运动的话，只会加重他的充血，甚至减缓他的那个愈合啊，就是减缓他的那个好，所以我就说，这个时候，所以我不知道当时这位朋友当时是不是还在那个地方，因为工作的问题或者因为你生活的问题，还在不停的跟人说话，然后呢，没有好好的那个得到休息。 哦，那是不是其实我们也提醒一下，像很多的老师朋友，如果我们的嗓子出现了这种急性的疼痛，突然的这种嘶哑 的时候， 我们千万别再带病工作了。 我不建议带病工作。我那个只要那些老师跟我说，那我怎么办？我说我给你开假条。 这时候得好好休息。 对，好好休息，因为这个的话，你可能休息一个星期，它关系到您的那个几十年的那个职业生涯。 所以说我们也提醒大家，如果当我们出现了这种急性的声音的嘶哑， 嗓子的这种极度的疼痛，我们千万别拖着忍着，因为很多的老师都是特别有责任感，这个时候不能耽误学生的学习，这个时候往往就是带病坚持工作，很有可能我们这个时候虽然说自己感觉好像跟平时相比说话的声音小了，觉得好像说话也少了，但是依然对于我们的这个咽喉不是一个刺激， 是一个刺激。也并且我还不建议就是病人说那我小声轻声说这样说行不行， 用气声说行不行， 我说不行，因为用气声说的时候其实你的声带还是在运动的，只不过是不让声带闭合上，这时候你还要用一种力量让声带不闭合，所以其实比我们平常很自如的这种说话对声音的对我们声带或者那个喉部的损伤要更严重一些，所以我说那个我现在说不现在有微信了吗、我说你就用微信交流吧 发文字吧 发文字吧对、 所以说我们再次提醒很多的老师朋友，如果出现了这种急性的不舒服声音的嘶哑，咱别再带病坚持工作， 别再坚持工作，然后可以到医院来做做雾化吸入，局部那个像我们可以用那个一些那个含激素的药，或者一些有时候甚至化痰的药，给那个他做做雾化吸入，减轻声带喉部的那个气管的那种水肿啊，然后促进那痰液的那个排出啊， 这个时候休息是为了更快更好的去复原它， 对，复原它其实为了更好的工作， 如果是带病坚持工作，一直这种哑着嗓子依然坚持工作的话，也想问问这谢主任哈，如果我们的声音出现了这种疲劳，甚至出现了这种疾病的状态，我们还带病坚持工作让它继续运转的话，很有可能会引起其他方面更严重的问题吗？ 那肯定啊，就是像声带小结、声带息肉啊，就是这么出现的。就像一次急性炎症期，可能病人跟我来说：“哎呀，大夫，我就前面感冒了，说不出话来，就从说不出话来到现在几个月了，还是说不出话来。”我说那我说我给你做个喉镜吧，一做喉镜啊，我说你声带上长息肉了。还有的那个老师就跟我说，你看他说我刚开始的话得了那个急性喉炎，我没在意，后面呢也觉得自己慢慢能说话了，但是说话时间久了以后，就开始觉得自己早晨起来挺好，到下午说话说多了以后，就觉得说不出话来了， 力不从心了。 对，力不从心的，还有的时候呢，就说我那个有些声音，我说我以前唱歌的那个调能唱上去的，现在那个 唱不上去了 ，或者我还觉得嗓子有那种异物感啊，怎么之类的。这个时候我跟他那个我说，那有时候我说我看不太清楚，我就看一下，有可能就早期声带表现，就是那个声带小结的表现，声带那个前中三分之一的地方一个对称性的。那个黏膜水肿，它时间过久了以后，它反反复复的以后，就是一个就是长茧子了，就是那个已经是那个比较瓷实的那个声带小结了。 好啊，适度的休息，好好的休息，对我们的声带，对我们的这个咽喉部都是一个保护，千万别再带病工作哈。我们上半段先来选出一位听众朋友回答我们的这个互动问题哈，我们选出一位朋友送出我们的奖品，大家伙都说了很多缓解嗓子疲劳的小方法，然后呢也问问谢主任这些方法靠不靠谱。美妈说了，说咽喉呢是重要的一个发声器官，平时啊我们应该多到户外去活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平时呢也要多喝水，少吃刺激性的食物，烟酒辣椒都应该适量，说的对吗？ 这方他说的很对， 是吧？还挺全面的， 还很全面。对，因为那个我们整个机体抵抗力强的时候，就不容易感冒。哎，我们平常说的感冒，其实就是一个上呼吸道感染，从鼻子到气管的那个气管的这个黏膜的炎症。这那个肯定就包括我们累积到我们的咽喉，所以当你那个多运动的时候，你整个机体抵抗力强的时候，就不容易感冒，那就咽炎呢，喉炎就远离你了。这个就是第一点，还有一个呢，他说多那个不要吃刺激性的食物， 对， 烟酒，像烟的话是你想它的那个粉尘啊有多厚，然后烟里面还含有各种各样的化学那个物质来刺激我们的那个咽喉部，肯定会引起我们的那个咽喉部的那种慢性炎症。酒的话喝多了的时候，酒本身就刺激我们咽部的黏膜，喝多了以后到胃里，它可能会导致我们的那个胃酸增多反流，还有的喝醉酒的朋友，他会吐。 对， 他会吐。其实我们自己可以感觉一下，平常当我们吃的东西不好的时候，吐了以后 你会觉得嗓子那种异物感， 烧辣辣的感觉， 烧辣辣的这种异物感特别明显。其实这个时候是胃酸这种化学那个物质，还有胃蛋白酶对我们的嗓子都是一种那个很大的刺激。 嗯，所以说这个美妈说的还是比较全面的， 说的很全面。对， 也提醒一下这个我们说经常用嗓的这些朋友，像这种辛辣刺激的食物、烟酒，咱们都得尽量的去控制它，尽量不碰它哈。然后呢，还有勇往直前说应该少说话，多喝水，润喉糖是可以缓解的。田刚也说，说缓解嗓子疲劳应该少吃刺激性的食物，多吃对嗓子有益的，比如说苹果、橘子、罗汉果等等。他自己的护嗓方法呢是每天一片红参，还有百合来煲水，然后呢每天喝一杯蜂蜜水。其实大家伙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这个小方法哈，咱们下面再继续选吧，再跟大伙来分享。 这些他们都是可能通过多喝水保持咽腔那个喉部的那种湿润。 咱们来说一说吧，其实大家伙我觉得比较共通的几个这个我们说保护嗓子的方法和缓解疲劳的方法都提到了，多喝水。 多喝水 这个有用吗？ 这有用。多喝水的话，一个是可以促进我们体内的代谢，促进那些废物的排出啊，这肯定的。还有一个，我们经常那个就是喝水，就是一小口一小口的喝，不是像那个热水瓶一样那么灌啊。这样的话呢，它可以使我们的咽喉部保持一种湿润的状态，就是那个喝水的时候肯定是要那个润一下嗓子，那个喉部呢，它那个这种分泌的那个粘液会比较多一点，不至于我们的那个喉部黏膜太干燥，这样发声的时候它可以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 就是摩擦相对来小了， 摩擦相对小一些。 所以说也提醒大家，尤其是老师经常上课40分钟，很多的老师都是讲完课之后课间的时候才喝水，这其实对于我们的嗓子、 并不是特别好，而是那个你觉得特别疲劳的时候，你那个举起那个矿泉水瓶也好，水杯也好，喝一口，其实对于他的那个，我觉得他对他的那个课间的节奏啊，不会太那个 造成太大影响， 太大的影响，但是对他的那个嗓子，然后他坚持讲下去，这个有好处 啊。所以说要少量多次的饮水，这样让我们的咽喉部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是好的。还有朋友在说这个润喉糖，还有这个一些这个对嗓子有好处的这个食物哈，咱们先来说说润喉糖吧。其实有很多的老师朋友都说自己润喉糖是常备的，嗓子出现不舒服就吃一颗。 他那个被那个润喉糖之所以能够带给他那种舒服的感觉，就是那种慢性咽炎呢，他嗓子会有那种灼热感。而润喉糖里面呢含有薄荷，对，它薄荷的话，它可以带给那种清凉的感觉。的那个，所以他觉得那个会舒服一些，对。 但是 那个薄荷的话，它那种清凉感觉可能还能刺激那种分泌物的那个刺激我们腺体那种分泌物的分出来，这样的话起到一个润滑的作用。但是那些润喉糖，它毕竟是含有那个糖啊，如果还喝的多吃多的话，它到我们的胃里，导致我们的胃酸分泌增多，对我们的那个，如果胃酸多的话，往上反。就是 也会对我们的咽喉刺激， 对，这是第一点。还有它刺激我们的胃，本身就刺激我们的胃，对，那种凉凉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不建议多吃， 长期吃， 只是一那个应急而已。 好，那也想问问，比如说像这种润喉糖这个东西，它是治标不治本呢，还是说它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解决我们本质的这个问题？ 它是那个治标不治本。 治标不治本的啊，所以说也提醒大家，这润喉糖咱们适可而止。 适可而止，对。 我们应应急行，但是别一直大量的吃。 别吃大量的吃，对。 好，那上半段我们先把这个我们的奖品送给美妈这个朋友吧，说的特别的全面。 他说特别的全， 好。 对， 美妈这个朋友，上半段我们选出的幸运听众就是您了，美妈，抓紧时间把你的联系方式、邮寄地址以及我们的收件人发送过来，在节目之后呢会有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系。还有很多朋友说了很多这个对于嗓子有益的食物，比如说苹果、橘子、罗汉果等等。其实除了这些，大家伙更熟悉的一个对嗓子有好处的是胖大海。经常说胖大海泡水对于我们的嗓子特别有好处。也想问问您，这些食物对于我们的嗓子，对于我们的咽喉部真的有帮助吗？ 像那种苹果啊、橘子这些啊，它含有丰富的维 C， 它那个对我们的嗓子是有好处的。像那个胖大海的话呢，它因为里边还有那个含有它的一些特异性的成分，它在中药里边它可以起到清肺、清咽、利喉。同时呢它还可以有通大便的作用。有些病人他如果便秘的话，在那个嗓子也会一些不舒服，所以对这些病人它都是有好处。但是它那个对于那种中医里边说的脾胃虚寒啊，就是有经常拉肚子的人，还是尽量少 少用它来沏水， 少用它， 对，要不然那个辣的更厉害了。 好，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啊，我们这个多吃一些，对于我们的咽喉部的保护是有好处的。 处 像这种泡水，甭管咱用什么泡，至少我们多喝水了， 水 对于嗓子有一个这个我们说湿润的作用。 湿润的那个还有一个就是还有一个其实也有一个清洁的作用吧。 嗯。好，这些都是可以适当的，我们多吃一些，对于我们的咽喉部保护是有好处的。还有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这个比如说经常吃这种，比如说润喉糖、润喉片，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呢？这个副作用是不是就是您刚才说的，可能会 造成一些刺激？我前面说了，还有一个叫西地碘片啊，这个是在我临床工作中碰到的，它是通过里边的碘来杀菌的，我不建议常吃啊，因为它容易引起那种菌群失调。我真的在临床工作中遇到了好几个这种经常含碘含片的，结果说不但不好，反倒加重了，结果它菌群失调，引起那种白色链珠菌感染，就是霉菌感染了嗓子，那嗓子眼里就一个点一个点一个点的那白点，然后嗓子红红的，所以那个对于那种华素片西地，就是西地碘含片啊，我不建议常吃。如果你要吃的话，必须在大夫的那个就是医嘱下你才吃，然后必须那个吃长的时间以后不那不好的话，一定要到医院去看一 看医生了。 对，你说那个最后菌群失调来个霉菌感染。 嗯，好，还有很多听众朋友的互动哈，我们没有办法每一个都回答哈，我们再来抓紧时间看看。有一个这个顺义退休的老先生打来电话想咨询您一个问题，说自己啊已经嗓子疼了三个月了，是肿胀疼痛，也没有痰也不咳嗽，吃饭喝水的时候呢都没问题，这疼痛程度啊可以忍受，也不影响睡眠，吃了很多的消炎药，包括这个头孢还有中医治嗓子的药都没有改善这个状况，说做了三次喉镜，医生呢说是声带和声带周围出现了红肿，说50年前自己曾经做过声带息肉的手术，有慢性咽炎，当时好了，但就想问问最近怎么又开始疼啊，而且疼这么久不太好的呀。 就是这位先生的话，我从你给我的那说的声带和声带周围红肿啊，然后那个喉部疼痛，那个这个来看，我建议您，一个是我想问问你，就是胃有没有问题，有没有反酸的问题？ 嗯， 我主要是因为我觉得可能你存在那种反流性的咽喉炎。 哦， 对，反流性的咽喉炎，这个的话呢，我真的希望您再到医院去看一看，因为最好那个做过喉镜的话呢，他只是说声带和声带周围都红肿，但是我毕竟没有看到那个图片。因为反流性的咽喉炎的话，它有一些特征性的变化，就是像我们是那个喉部是一个慢性充血的，还有就是在那个我们有一个那个勺那个软骨，我们管它那个叫勺突，勺突周围的黏膜充血的更为明显，还有那个我们说的那个勺尖区的黏膜会增厚啊，从那种瓦片样的改变，但是这个都是必须经过图片我才能得到的信息。 所以说对于这位朋友来说，他现在应该赶快再去医院去具体的 再看看然后他那个 到底找到原因是什么， 对，他还要看看他自己的那个胃肠这方面有没有问题。 好， 有的时候那个反流性咽喉炎就是其实是那个胃食管反流导致的。 其实像这个朋友说的这个自己的处理方法，我相信很多嗓子出现不舒服的朋友可能都试过，出现了咽喉部的这种疼痛，很多朋友都是说这是这个出现了炎症，我得吃消炎药。 对，想问问你，他那个三个月了的话，我是觉得如果你要是像他的话，他嗓还没说嗓子哑啊。如果要是说嗓子哑，既往又有那个长期的那种不良嗜好，更得警惕了，一定要去医院看一看。 好， 因为 那像这种嗓子出现了这种干哑疼痛的时候，是不是并不是所有的都是出现了炎症？我们不一定所有人都得吃这种消炎药吧。 不一定，那个出现炎症也不一定非得要用消炎药，因为炎症的话它有很多种原因导致的。我们用的所谓的消炎药指的是抗生素，抗生素的话只有在细菌感染的情况下 才有用。 对，比如说像那个咽喉反流啊，你像那个这种的话，还有的有些人那个长期的贫血啊，肝病肾病导致的那个嗓子不舒服，这些你得对症治疗。还有的维生素的缺乏等等，所以你得对症治疗，而不是说一味的我用消炎药就好了。